盏灯从不关，装作被等候，开了电视却没看着，只是怕沉默，总要搞得很疲惫才丢自己到被窝，怕心事辗转难眠，孤单来袭无处藏躲，重度寂寞的患者，怕出又堕落，回忆的漩涡，我们曾经微笑揽着一起走，怎么会从此没落，连捧着想念的赛车，爱动弹不得，过去不去，未来不来，幸福抛锚了，越深情的越念旧，越念旧的越失落，时间在不停飞驰，频频回时只会错过，重度寂寞的患者，有一张面具画着假快乐，诚实的人匆匆，谁为我停留，关心谁好久不哭，怕一哭就完全在爱散场的时候，能掩盖别人疼痛。我更像是气球，有你一次就会破，因为心里头慢慢都是虚空。的时候，谁为我把目光亮着？

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慢慢慢慢透明的碗沾上了露水，沾上了沧桑。我想谁也没有答案，但我们不再自己往生。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擅长编剧等待解释宿命的习惯，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时光。我知道爱不能勉强，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 我要他帮我

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老狼的这首歌叫做情人节，老狼是位非常浪漫的歌手，在他的歌曲当中都能够体现。接下来是 FIR 飞儿乐队带来我最爱的人。 寂寞让人彷徨，让人慌张，我不怕，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心的形状放在手上，放住它，我靠在你身旁，将眼泪都释放，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扇窗，整天空都降下了希望。爱风铃最爱暖阳，在这个黎明时分，你给的温暖，它洗尽所有的冷与酷，我的灵魂爱疯了。你最爱的人，一辈子不敢转身，你的生长，它抚平所有的伤痕，就像你也疯了。

深情不懂把握，爱去随心随意，像浮萍一散难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走，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说这是曹猛带来的一首歌，随后会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周慧的《我看》，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我总是在意承诺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轻声的回声取暖，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消沉，就让它去吧，该去的地方 才会叫人舍不得忘。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被爱想念能不能依然不长，我把深情留在你头，我只想看着你，我有一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那些曾经美好的在手掌，就让它去吧，该去的地方。可知的记忆总是不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被爱伤的能不能永远不长，我把深情留在你头，我只想看着 找回分光。

的脸，立刻听见我的泪，明白太贵，心不再沉睡，任凭你流水，让我尽情享受爱的包围。死的美，当爱为 真心全意。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广告之后，这一首来自于邰正宵这位老牌歌手带来的《一千零一夜》。 他总是不言不语，黄昏等的天未明，拨弄着怀中那般无限情，寂寞夜就来着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郑霄的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老歌都会能够回忆起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可能会拿来跟现在进行比较，所以之后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感慨。而现在很多新歌

就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要听听看这首黄小琥带来的 Show Your Love。 我透过你深情的眼睛，好像无心却又那么刚好，但是你对女人都用这招，说一套做一套，我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越是低越是高，感觉像海港慢跑，我需要你抓牢。 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 手到尽味道、yeah, yeah, 感动我想听你心跳， 黄小琥的这首歌 Show Your Love。 接下来会听听小柯的这首作品西瑶。小柯除了自己唱歌之外，也是个音乐人，在歌坛当中有很多歌手去输送了很多好歌好曲。今天要听听看这首西瑶。 天上明晃晃，地下水荡荡，高一跳低一跳，谁能踩在你心上。出门先看天，进门先看脸，睁一眼闭一眼，谁说以后没天堑。花开天是冷，